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大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胡国尧讲述他的大提琴事业。通过昨天的节目，我们深深地了解到胡老对于大提琴的热爱。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依然在提琴制作上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那么关于大提琴的制作和教学，胡老还有哪些见解？他的大提琴事业中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他是我国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1950年进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大提琴家黄元礼教授，曾进入匈牙利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学习五年，成为该校第一位大提琴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他执教于中央音乐学院，在长期的演奏和教学实践中，融中西方教学之所长，研究整理出一整套科学的教学方法，对我国大提琴教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世界水平的大提琴教授胡国尧的故事。说到胡国尧和大提琴结缘，那还得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的南京，他就是在那里开始了长达70年的音乐之路。 您当时是9岁半开始学琴是吗？您说的。 原来我们是那个叫国立音乐院， 嗯， 国立音乐院是蒋介石为了成立那个宫廷的合唱的一个乐队办的这么一个学校。 哦， 在南京， 嗯。 我们是属于附中性质的， 嗯， 那叫幼年班， 嗯， 也叫少年班， 嗯， 就是这个时候，十几年吧，就进去了， 嗯， 也是通过筛选，我一块进去的30多个人，就现在就剩我一个了， 哎， 其他的全都淘汰了， 嗯嗯， 就不行了就走，不行就走， 嗯， 那个时候是为什么我去了呢？我们家那个。上学啊挺困难，经济不行。 嗯， 那个我父亲是小学教员，而且是当时是一个小学校长。 嗯， 当时经济上家孩子又多，经济是不行的。 嗯， 一听这学校上学又不花钱， 哦， 又发衣裳，吃住都管。 嗯， 来赶快让我去 去 认出一个是一个， 嗯， 就把我认出去了。 哦，那个当时考就是考音乐， 对， 嗯， 我一考就考上了。 哦， 就是当时如果没有一这方面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才能，也不可能进去， 那您在家学过是吗？ 挑选的很厉害的， 嗯嗯， 就是一考的时候好几百人嘛，就挑个十几个人。 哦， 就说进去的很低， 嗯。 因为都是国家花钱嘛， 嗯，考什么内容？ 对，考的内容当然，现在看起来的话还是挺难的， 嗯， 有些节奏上的呢，音听音高上头的一些问题，就是当时我们进去是这么进去的， 嗯嗯， 进去了以后呢，在解放以后成立中央音乐学院 啊， 我们是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主要部分，还有燕京的艺术学院、师范学院的这些都去了，就这么成立这么一个那个学校，我们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创办的，就在那儿。 哦， 成立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就在那儿。1959年，当时在维也纳有一个第七届青年联欢节，里头有艺术比赛，我们学校就派我去，派我去现在莫斯科上一年学，完了以后从那儿去维也纳。那时候我虽然是没有得一等奖，但是还是拿了奖，就是学校呢还比较满意。回来以后，因为匈牙利有这个名，又把我送到匈牙利。一送去就是5年， 在那匈牙利学了5年。 5年，他的学校是5年。就是等于研究生一块儿，那时候没有研究生。 对， 莫斯科是我上进修，因为中央音乐学院就上嘛。 对对， 完了以后到匈牙利是5年。就是这么回来，回来以后呢，就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学。1970年，样板戏，把我从中央音乐学院，那时候学校都下去了，前面也不上课了，里头人说，行了，你甭下去了，你就在这儿，我拉拉琴，就把我调到中央音乐团，一直到退休灭杀我，中央音乐学院呢，后来就借我回去，我来兼课，好几个学校呢，有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大学、天津音乐学院，这附近这几个学校，我基本上都见过， 都见过课， 因为都知道我，就是那个时候真正的拿文凭的出去啊，回来以后，大概就我一个人这个行当里头， 没错， 而且是莫斯科音乐学院跟波兰斯音乐都是欧洲响当当的两个音乐学院，我是拿证，拿的那个艺术家跟教师文凭的，对， 哦，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我回来以后呢，基本上一个是演奏，一个是教学，一直没有断过， 对， 一直在这个行当里头滚，外带这乐器制造， 乐器制造， 就是这几个方面跟音乐都有关系的，我能够干的全都在那干。 没错，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到这个乐器厂去给他们做这个指导工作的呢？ 哦，乐器厂是回来以后大概2年吧，1-2年，就是因为我一看他们那个学校买了这剧情都不行，我就进了乐器厂了。 就是 我觉得因为料这些都挺好，就这声音不行，我觉得他们那个发音的那个物理关系不对，所以我就找乐器厂，北京先生北京乐器厂，后来天津乐器厂、上海、广州这几个乐厂都有关系。当时上海、广州我没有很多去，天津去的比较多，也比较近。就是这个时候介入乐器制造。 是这么一个过程， 一直到现在吧。 都没离开。 基本上不断的在那，就改进。我觉得现在的琴呢，我看看欧洲的、意大利的、跟法国的、跟德国的，这几个是大家了，这都是做琴做得比较好的，应该说跟人家相差的不是非常大的差距，应该说也可以了。现在咱们出口的不少琴在国外买的也挺好的，比如说美国满街都是那个圣乐昌那个厂子做的琴，他那儿他当学徒的时候就跟我有关系，一块儿在做琴，我就告诉他哪个琴做得好，哪个琴做得不好，他自己就有一点的。后来他做的琴还是不错的，所以说美国是固定的，每年要多少琴。我的责任，我认为应该是让这么好的料，应该是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没错， 就是我的想法是这个想法。 没错， 而且呢，我一想为后代啊，就是留点好东西。 我没别的想法。 这个好琴是可以传世 的。不一样的。那声音那差别太大了。 他这个提琴制作出来以后，历经很长时间他不会变。 比如说吧，最简单的京胡，那琴丝啊一拉，这琴行，这琴不行，马上就感觉出来了。 对， 而且像梅兰芳这些呢，飞着那个琴他才能唱了。 对， 不是那个琴一听就不对， 他唱他就觉得他不 对。就是这个琴啊跟人一样，要配合得非常好才行。 哎，尤其是伴奏， 一个好琴，比如说吧，娶媳妇儿，又要人好又有漂亮，这是最理想的。 对， 但是两全十全往往是不可能的。你求人素质好，这已经很不容易。所以说呢，琴跟人一样，漂亮的时候也不一定声音就好，声音极好的也可能是长得不是很漂亮， 对， 但是你两个要全太难， 那就成精品了。 意思完全一样。其实呢每一个琴都可以做得很好，因为木头长的环境不同，跟那个气候不同，比如说吧，有的木头很脆，这种它高音就比较好，有的木头不是很脆很松，它的低音又比较好，是吧？这木头的性格每一棵树都不一样，你要把它磨透了才可能做得比较合适。 没错， 就这一根人的穿衣裳的料子一样，对，有些料子你做御寒的比如像呢子，是吧？有些料子呢你做单的比像绸子，是吧？像这样子夏天的它就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琴本身来讲看你什么用途，也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您首先得摸透这个木头的特性。 对，木材其实很简单，你做琴一铲下去或者一刨子下去，基本上要是老师傅他基本上摸透了这个木材的性格了， 就明白了。 其实拿起来一敲就知道了。就说他这一敲他会出来一个声音，如果出来有点像金属声的那个，那个木头肯定发音好， 就是好材料。 对，如果是不是这个突突突的那个，肯定是发音也不是非常好。 没错， 其实很简单，也就是说一个物理上的振动学的问题。 没错，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在提琴的制作方面，胡国尧很有经验，有自己对于提琴制作的看法和感悟。同样在大提琴教学方面，他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选学生教学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 这是做琴这方面啊。那您要是教琴的时候，在选学生的时候，是不是跟这个选做琴的木头有点类似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以后，他一表现我就知道孩子学得快学得慢，学得扎实学得不扎实。我现在基本上摸透了。为什么呢？有些孩子学得非常快，可是学得就忘。 对， 你再说说重新再学，因为他学得很快，反应非常灵敏，可是这儿他没有储存量。跟一个计算机一样，那计算机储存量小的，你储存几个它储存不进去了。 对， 你再储存进去把原来的要挤掉了，你才能储存进去。他的脑子的储存量跟计算机构造基本上一样。所以说呢，我是喜欢啊学得慢一点但是学得扎实的孩子。这样的话呢，你教一个是一个， 反应很快的，学完就忘的，那你必须不厌其烦，每次都重复。 对， 这个呢，说句实话，反而不如那个学得慢的扎实的。 嗯， 这就是龟兔神跑赛跑那个意思是一样的。乌龟慢，但是一步就是一步。嗯，兔子快，蹦得快， 嗯， 可是呢，它不扎实， 是，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教学中间，我觉得四个方面，一个是婴儿的才能，当然的耳朵啊、节奏感觉这些什么些，还有一个就看他这个性格反应啊， 嗯， 也是很重要的。 哎，那您会不会根据这个学生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去教他呢？ 肯定是这样。 嗯， 就是为什么叫因材施教，这句话本身是个经典。 对， 你要不是因材施教，怎么下教的话，效果去特别反不可能好。 嗯， 我这个教了那么多年了吧，基本上这个是摸透了，哪些孩子什么型的，应该用什么教材，应该用什么方法，基本上每个孩子只要从我这学的，只要他坚持下来的， 嗯， 基本上没有废的，都成才了。 哦， 就是如果你在这方面不好好的研究，成不了一个好教师。 嗯， 你既然成为教师，人家把孩子教给人的，教给你，你就得教出来，你教不出来，你就不算好教师，你不能拐人们拐道的，那不行。你不能说他笨，笨本身来讲也就是他慢， 嗯， 但是他不等于人的脑子构造差别不是太大， 嗯， 但是不等于他学不会。 对， 二是只有坏的老师没有坏的学生。 嗯， 这个不是我说的， 嗯， 很多代人都是这么来的。 没错，很多教师， 所以说你作为老师来讲必须摸透孩子的思路跟性格。 嗯，那您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这几十年啊，您刚才讲到1995年开这个音乐会，师生音乐会的时候，那就是50周年。那又过了，现在又过了20年了，您等于有70年的这个从事这个提琴教育的历史。 我有这样的想法， 嗯， 因为演奏它是有年龄限制的， 嗯。 像那80岁的在那是很少的， 嗯， 因为技能都衰退了，耳朵衰退，手的技能衰退，80岁的老头走路有的时候都很困难了。我现在80岁，因为我一直在动， 嗯， 所以说呢，你看到我好像还，活动这些都没问题。 对呀， 哎，我就是为了就说能够多干几年。所以说呢，我一直在运动。 嗯， 我的运动量主要是一个是爬山，一个是游泳。 爬山和游泳。 哎，嗯，我从20岁到，一直爬到现在，基本上一个月爬2次到4次， 嗯， 都没有停过。前两天我还爬山的龟江村，我还上去了。 香山。 对，560多米吧。 对， 就是这个呢，就是跟我从运动一直没有停过有关系。 嗯， 我现在走路这些啊，都上楼这些都没问题。 嗯， 都还比较利索。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你要想延长生命，你就得运动。 嗯， 一个人如果舒坦了，人就要完蛋了。 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对，不能舒服，一直觉得把弦给绷紧了， 嗯， 才可能啊，就多活几年。 嗯， 我现在多活几年不是我自己，我这也够了， 嗯， 我80岁还不够啊，70古来稀，是不是？这， 嗯， 咱们中国话是这么讲， 嗯， 当然现在不一样了。 对， 但是呢，我觉得既然你活着，就得为社会多服务一些。 嗯， 我一直没有停过。 对， 一直到目前为止，我的工作量，基本上跟40多岁差不太多， 都是 一 样，一 直到现在。对，哦，我教了还不少学生，还是这个学生， 嗯， 我们是一个学生一对一，一堂课就是一堂课。 那么刚才啊， 嗯， 您说您的学生啊， 嗯， 他是从那个小朋友到成年人都有， 对， 那么这好几十年呀，您有没有统计过您教过的学生有多少？ 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我没有数过数，估计好几百了吧， 好几百了， 在国外的也大概就起码好几有一两百，国内的也很多，那个当骨干的也可以说不少了，原来中央乐团、歌剧团这些解放军歌剧院那些首席都是我这儿班上出来的，包括国外戏乐团的有些也是当了头了，但是呢就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是应该做的。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国外五六年是老百姓把我养出来的，包括上学包括生活，我觉得我是责无旁贷应该这么做。那个比如说做琴嘛，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做琴是过过场，谁做得好肯定是大家都去买，他挣钱也多，职工呢也改善生活也好一点，但是我并没有那么想，我就是想了，这个国家的资源既然能不要浪费，就做出来琴，尽可能做一个是一个，所以说呢我是抱着这个目的才去的，并没有想他们的时候从来没有给我什么报酬过，我目前来讲也不是就是给什么太多报酬，就基本上就说够一个交通费或者是这就行了，我也没有什么要求，我要发财我早发了， 没错，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就是像那些大款式的那样，不可能，我觉得你要是想为国家做点贡献的话不可能发财，我就不相信邓稼先像他们是都发了财了，可是他们这一生都为国家服务，像邓稼先嘛，我们那他们就是留书的，我当时也留书的，我们曾经在一块儿集训的时候都碰到过的，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也就是跟我一样都是一个老百姓，就是干了自己的行业里头该干的事儿，所以说呢我现在也跟他们一样，虽然我们行当不一样，但是呢做的努力跟做的贡献都是在自己的职业范围里头做，我就这个想法没别的，就说能够做多少事情回报国家就是回报国家，不管什么制度，只要是你是活的都一样，都是为这个老百姓为国家来服务，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在这个就是往后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您还能够继续工作的话，您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啊，或者说设想啊计划呀、什么的？ 往后我相信啊，一直到我毕业之前我都会顺着这条轨道走，不会出轨。 好，那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您多注意身体，保证健康，做更多的好琴给大家留下来，好不好？ 谢谢你们来采访我，我是再说一句话，我是一个普通的小小老百姓，当然做了些事情，但是呢好像还不够，我希望以后啊更好的努力，在毕业以前还能做更多的些对国家对后代有益的事情。 好，谢谢您。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讲到这儿今天的人物空间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